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3集《暴怒前奏》。 只有您能帮徐家了。 徐管家顿了一下，叹了一口气：“ 哎， 您……” 这个时间段，京城局势复杂，若是早几天，秦冉不一定会去。但昨天晚上刚听了程俊的分析，秦冉对徐家、对秦家的感官十分复杂，尤其是徐老。他喝了一口牛奶，才道：“等我一个小时。”说完，他挂断电话。程俊把烤好的面包放在他面前：“ 待会要去 M 州， 徐家有事。”秦冉眯眼想了想，也没有想出来 M 州究竟还有什么事。他看向程水，问道 ：“M 州最近有什么事吗？”“ 倒是有一件，听说黑客联盟会长换人了。” 程水坐在另一边，他咬了口面包，微微凝眸：“ 马修又有的忙。”“ 嗯。”秦冉点头，这些都跟徐家扯不上什么关系。他也吃了口面包。“ 放心去吧，京城还有我在，秦家我会帮你看好。” 程俊看了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对于秦家这边，秦冉倒不是特别担心，有云光财团跟陆之行在，但他担心的是徐家。吃完，秦冉收拾了一个小箱子，程俊把他送到机场。程木拖着秦冉的小箱子跟在他身后。秦冉在入口处看到了等他的徐管家。“ 秦小姐，呈上。” 徐管家微微弯腰，语气略显恭敬。程俊看他一眼，也略略打了个招呼。秦冉伸手把帽子往下拉了拉，他看向程俊：“你先去找陈姐姐吧。”今天程家继承人选拔，秦冉本来要跟程俊一起去的，但徐家这个时候也突然有事，秦冉只能先去一趟 M 州看情况。“ 好。” 程俊点头，他伸手抱了一下秦冉：“ 小心。” M 州有马修在，程俊倒也不是特别担心秦冉的状况。“ 秦小姐，把您的证件给我。” 徐管家朝秦冉微微弯腰，笑着开口：“ 我去帮您拿票。” 秦冉朝程木抬抬下巴，程木不情不愿地慢吞吞地拿了证件递给徐管家，还悠悠地看了徐管家一眼。秦冉去候机室等徐管家，一进去就看到了一堆人，除了徐瑶光之外，还有好几个徐家的年轻人。他一顿，微微眯眼看向坐在角落的徐二叔：“这回去这么多人？”听到声音，徐二叔连忙抬头，他看向秦冉，眼睛里满是血丝，好半晌嘴角动了动，才开口道：“ 老爷子说了，让他们去见见世面，以后 M 州就是主战场了，反正有你在，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危。” 这听起来倒像是徐校长的话，秦冉颔首没再说什么。他坐在一边的位置上，徐瑶光这个时候也看过来：“ 我怎么没有看到爷爷？你们不是说京城这边有事吗？”“ 确实有事。” 徐管家从外面进来，把秦冉跟程木的机票递给程木：“ 秦小姐这边的研究品已经出来了，还要等您定夺。哦，时间到了，你们快上飞机吧。” 徐管家说着，他低头看了看手机，笑着开口：“时间确实不早了，9:30的飞机，这会儿8:50，提前半个小时登机。”秦冉跟徐耀光都登上了飞机，徐管家站在登机口看着他们全部进去。等到9:30，徐二叔跟他发了飞机起飞后最后一条消息，徐管家才走到外面，抬头看着头顶的飞机，才笑了笑，把手中秦冉的证件收起来，走到车内 沉稳地吩咐司机 开车。 M 州晚上9点，秦然等人到了南部经济中心。经济中心这边还停留了不少驻扎的人。 小徐少，秦小姐。 看到秦然二人，这些驻扎的人都十分激动，大队长直接跑过来。 秦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 把一同从京城来的精英骨干都好奇地到处看。秦冉手扶在身后，他看着凑过来的大队长问道， M 州这边不是出了问题吗？闻言，徐瑶光也暂时放下了吩咐的事，看向大队长也表示询问。正是因为接到了 M 州的紧急通报，他跟秦冉才会赶过来。 这边没问题啊。 徐家护卫队大队长不由伸手挠头，他看着秦冉也有些懵。 瑞金大人很照顾我们，还有拳王在，我们徐家在经济中心十分稳，怎么可能会出事啊？ 此言一出，徐家这一行年轻人也面面相觑。 徐管家不是说 M 州出事了吗？ 秦冉脸上的情绪千变万化，他并不傻，此时已经感觉到不对劲，他直接转身厉声开口， 程木准备一下回京城。 程木点头，连忙拿出手机开始联系 秦小姐。 一直在人群中的徐二叔他笑了笑， 秦小姐你就在这儿玩几天再回去。 秦然脚步顿住，他面色冷凝地看向徐二叔，我老师呢？听着他的话，徐二叔此时终于忍不住扑通一声跪下来，眼睛通红，硬是憋着没有流出泪来。 徐管家让我转告你，徐老他们都希望你好好活着，你外公没达到的位置希望你能做到。 秦然往后退了一步，他双手捏着，脑子有些混乱了，只是重复，我老师呢？徐二叔的头磕着地板。 徐老的已经不行了。 轰的一声，秦然脑子瞬间炸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